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来唠唠嗑。今天呢是周末的时间，来跟各位呢说一个这样的研究。哎呀，这个研究呢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啊。这思考是什么呢？就虽然当人类面对激情的时候，当我们的本能在促使我们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得掂量好啊，这事儿是不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啊，并不是说让自己的本能来控制自己，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是没有错的。有些事情可能啊，你从非常微观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有着巨大的潜在的伤害。有研究显示，接吻已经成为了取代吸烟和饮酒成为罹患头颈癌的最主要的危险因子。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法式接吻啊，就说的那什么湿吻呐、啊，可以传播呢人类乳突病毒，就是很多呢朋友都听过这种病毒的名字叫做 HPV。英国皇家达尔文医院的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说啊，70%的头颈病例都是由这种病毒所引起的。这位叫做汤马斯的医生说，如果呢你的口咽部是感染了 HPV 病毒，你罹患头颈癌的风险呢比没有感染病毒的人要高出250倍。虽然呢 HPV 呢最常和子宫颈癌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可以影响到男性和其他的女性。目前在世界当中 HPV 呢有超过100种的类型，不过呢在这100种当中呢有8种是有着高危险程度的。这种病毒呢会导致呢口腔包括就算是咱们这个颈部以上部位呢得癌症。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癌症呢？比如说刚才说的什么舌癌啊、唇癌啊、各种口腔癌啊，以及什么鼻癌啊、咽癌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和 HPV 有关系的。根据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啊，有研究显示口腔 HPV 可以通过呢法式接吻所传递。虽然呢只有7%的人的口腔当中含有 HPV， 但是呢有1%的人会在口腔癌中或者说口咽癌当中发现口腔的 HPV。 这事儿就提醒啊这个我们面对啊爱情啊或者面对激情的时候，大家还得要多想一点，有可能呢顺着自己人类原本的一些这个冲动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就会让你患上潜在的癌症。其实现在呢整个的医学界对于 HPV 的这种研究呢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看来这个接吻这件事情还是成为呢人类患病的可能潜在的一个元凶吧。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有小婴儿，我们都希望说呢，小婴儿能够快速的学会成人世界的很多东西。怎么能够让小婴儿学得快呢？根据美国一家媒体的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和脑科学研究所呢，首次发现被称之为凝视位移的早期社会行为和婴儿学习新的语言会有直接的关系。什么叫凝视位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小朋友呢，比如说你看着一个东西，或者说当人从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的眼神会不自主的看着你，这是什么原因？其实呢，这是婴儿在学习。如果说婴儿呢，他凝视位移的频率会更高，时间会更长，凝视位移的现象越来越多，其实呢，他在语言学习当中的能力也会表现得越来越进步。凝视位移呢，是婴儿进行目光接触并且呢观看他人或同一物体的最早的社会技能之一。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有小宝贝儿的话呢，想让您家的小宝贝儿快速学点东西，要锻炼让他的眼睛去看一看生活周边的一切可以动的东西。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以上呢，和大家聊了聊身边这些有趣的一些新的科学研究结果，希望说这些事儿啊，给您聊完之后也可以给您带来一个快乐的周末。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事儿有意思，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味道又有了新的发现。什么叫味道新的发现呢？一段小广告之后，玉龙和您接着聊。一提到味道，我们熟悉的有酸甜苦咸鲜这几种，但在最近科学家们又发现了第六种味道，肥，让味道家族有了新的小伙伴。科学家们是如何判定这种味道的？人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什么说肥的发现会引起一场新的食品革命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肥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北京时间20: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直播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味道有关系。在几百年当中啊，人类呢对于味道是有着更多的了解。比如说过去呢，我们认为世间所有的食物的味道呢，无非就是这么四种啊，酸、甜、苦、咸。但是时间到了1908年的时候呢，日本的科学家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味道，叫鲜味儿。比如说味精，这就是鲜味儿最好的代表了。但是最近呢，美国的普渡大学有一位叫做马特的教授啊，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味道不仅仅是这五种啊，除了酸甜苦咸鲜之外呢，还有第六种味道。这第六种味道呢比较神秘，而且呢它过去是隐藏在五种味道当中，但是这种味道它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对于每一道菜的爱好和胃口。这种味道叫什么呢？一个字，肥。可能您要问，这肥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给大家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虽然很难让您来这个就是说一瞬间想到肥是什么样的味道，但是我们说几种食物，比如说吃那种特别腻的蛋糕，嚼披萨饼，或者说呢吸那个大骨棒里面的骨髓的时候啊，吸一口那个味道就是肥的味道。我其实特别喜欢家里啊煮一个那个大骨棒，吸吸里面的那个骨髓。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玉龙是有一样爱好的人。哎，但是这就是肥的味道。其实回头想一想，我觉得那个骨髓的味道倒还真是挺香的，但是啊这味道不能多，多了以后呢就会觉得有点腻。到底这肥这味道呢存不存在，以及呢刚跟大家说的它会不会成为第六种味道，我们今儿呢就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了，食品营养与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欢迎光峰，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跟各位来说了啊，说这肥的味道，你喜不喜欢这种味道？ 刚才说了，你说的那个大骨棒的味道， 对， 我也挺喜欢的。 不是那大骨棒，是大骨棒里那个吸出来那骨髓。 吸出来，吸出来骨髓。 那一下，我现在一说这味道，我都觉得，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最近得整两根。 是、 啊，这味道还是挺诱人的， 对，挺香的，挺好喝的。 我们回头跟大家来讲啊，说是美国有一个科学家，他叫马特啊，这马特呢，他发现了有一种味道叫肥啊，这肥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这马特怎么就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第六种味道呢？ 其实他发现了这种，他的名词的话，其实叫做脂肪味儿。 嗯， 他跟我们平时刚才你提到那个什么大骨棒那个骨髓吸出来的味儿，还有披萨那个味儿， 嗯， 它其实。并不完全是一样的 啊，还不一样。 对，因为咱们吸那个，比如说吸那个骨髓，它味儿并不全是脂肪的味儿， 嗯， 可能还会有一些 香料 蛋白的蛋白的味儿、 嗯， 就是蛋白的纤维那个脂肪酸的味儿， 嗯， 氨基酸的味道。但是它这个脂肪味儿，它其实指的是一种，就是脂肪酸它未酯化的时候的一种味道。 嗯 嗯， 什么叫脂肪酸没有酯化的一种味道啊？ 酯化它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一种有机的化学反应。 嗯， 最常见的，它其实有很多种哈。 嗯， 最常见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酒精和醋。 嗯， 这样的它在一起会发生酯化反应，会生成一种乙酸乙酯这样一种香味物质。 就把酒精和醋加在一起。 对对，它通过一些特殊的条件，然后反应生成了乙酸乙酯。它酒精和醋它本身这样的东西。都不好闻，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喜欢。 嗯， 然后但是如果他们通过这个酯化反应，就会生成一种乙酸乙酯，叫做乙酸乙酯这种香味的物质。 哎呀，难怪我觉得那个老醋拌花生里面再加点酒，那味道就让我特别难忘。就那个菜我可喜欢了。 那个，但是我觉得那种条件下基本上不可能发生这种酯化反应。 它得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 条件还比较苛刻，你得有一些，比如说高压、高温。有一些条件，有一些特殊的条件， 不是说室温条件下就可以。 对，普通条件下一般是发生不了。 那我喜欢那个老醋拌花生，可能还就是因为醋和花生本身的原因。 对，醋和花生，因为你它老醋拌花生，那个醋的浓度也不是很高。 嗯。 然后它可能会促进就是花生中它本身中所含的一些芳香物质的溶出。 嗯 嗯。 照你这么说，这肥的味道其实就是脂肪的味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说那个脂肪，你单拎给你一块，你吃起来那玩意儿实在是太腻了，你根本吃不下去。 对，而且平时你吃的那个脂肪的味儿，它跟这里面提到脂肪味儿不一样。 嗯， 咱平时闻到的脂肪味儿，比如你吃什么油，你直接闻的话，它其实还是经过酯化的， 嗯， 还是有一些香味的。 嗯， 但是它这里这个酯化，它这里提到这种未酯化的这个脂肪的味道，其实是一种，如果你单独把它提纯，就是很纯的浓度提纯出来的话，给单独给你闻的话，可能是一种令人觉得不太愉快甚至恶心的味道， 就会让人感觉发腻，是不是？ 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你就不是特别喜欢。 就你闻起来这个味道不喜欢，但是当你吃的时候，为什么这科学家没有说可能它会是决定我们味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因为它这个东西你在食物上不是特别多，如果多的话你可能就比较难受，但适度的话，它你的接受能力就会在你可接受能力范围之内。 嗯，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点的话是可以的，就像很多那个香水一样，香水一开始它那个浓缩液。要是让你直接闻那个浓缩液，就一个跟头就顶翻了。 对， 但是把它比如说水几百倍上千倍的给它稀释开了以后，哎呀，味道就香得不得了。 嗯， 其实这个肥的味道跟它也是一个道理， 有差不多有类似的，是有相似之处。 嗯，所有这肥的味道，除了说在这个我们平常吃的比如说猪肉牛肉这些含动物蛋白以及动物脂肪比较高的这个动物食品当中有，植物当中是不是也会有？ 有些植物它也是很有脂肪的。 嗯， 但如果说按它这个发现的话，它是由脂肪所产生的嘛。 对， 所以说它也有可能是有的。 嗯，我就看那个新闻报道当中说有些人喜欢吃牛油果。 对，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牛油果我就搞不清楚，我说为什么这植物要叫牛油果呢？难道它会有这个牛油出来吗？ 它这种植物它脂肪含量特别高。对， 如果拿它去榨油是不是也可以？ 嗯，可以榨一些油出来。 就比如说， 其实有很多植物它也可以榨油啊， 像 花生啊、 对 核桃啊、 菜籽油， 对菜籽啊，当然也是植物，但是它的含油量特别高。 嗯， 对， 牛油果也是一个道理，里面含有很多，所以很多人喜欢吃它。 嗯，有喜欢吃牛油果，倒不一定是因为脂肪高吧，它本身的味道也挺好吃的。 嗯，再跟大家来讲来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够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刚才说了酸甜苦咸鲜，这已经是被我们确定的。 这五种味道。 对，这种是在科学界得到共识的。 这五种味道呢，目前呢，通过咱们的人为的一些香料和添加，可以来把这些味道做出来。比如说甜味加糖，酸味加醋，苦味呢，苦味加个苦瓜，加个苦瓜吧，我估计也可以。 可以。 还有这个咸味呢，简单嘛，加点盐嘛。 对。 鲜味加味精嘛，或者加鸡精嘛。这几种味道，我们把它独立出来以后，比如说它有没有会跟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特别的关联？例如说，有些人就喜欢吃甜，有些人喜欢吃酸，有些人喜欢吃咸，它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某种需要会有关系吗？ 从生理学角度上是会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说甜味儿，甜味儿其实是由于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它对食物对能量的那种需求，导致它对含糖、含高能量这种物质会比较喜欢。所以说。很多人天生他就是喜欢吃甜的，对，然后还有咸味儿，其实很多人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咸味它主要的来源是钠，也就是盐， 钠离子， 对，钠离子，它对于人体这种电解质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你看很多动物界当中的动物，比如说马，驴，它就很喜欢吃这种咸的。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某一些这个山地，它有那个岩井，那个岩井旁边就砌了很多的砖，你就能看到老能在那看到很多马就在那舔那个砖，就特别好玩。 对，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补充一些钠离子来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 这是人喜欢吃盐的原因， 需要吃盐的原因， 这是天然就喜欢的。 对对对， 啊，这是我们基因当中带的，要不然现在很多做美食的人一定得三高：高油、高盐、高糖。 对， 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糖和盐这是人体呢原本在本能当中的需要的一种东西。我们今儿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肥是一种新的味道啊。我刚才提到高油，你觉得我们可以把高油和肥给它做一个关联吗？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肥有一些天然的喜欢，所以油脂高的东西我们也喜欢。 油脂高的东西喜欢倒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脂肪味儿，它其实因为油脂高的东西，首先它高能量，从进化的角度的话，人类就是对它天生会对高能量的物质它会更喜欢，因为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它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食物匮乏的状态的，人体是吃不饱的，所以说它一有什么东西，它就会想多吃点，而且是尽量的把能量作为脂肪储存在体内，而且现在其实一般的话，高脂肪的食物，往往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比如说高温，在高温条件下，脂肪它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芳香物质，像米拉德反应这些反应，它会产生很多一些芳香物质，所以说人类会更喜欢。但是这里这个脂肪味它其实是一种不太好的味道，其实是不是人类喜欢的味道，它是人类用来辨别食物是否患酸败或者腐败的这种气味。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种气味如果多了的话，人类从本能就会认为这种物质可能会对人体不好。对，就像苦味和酸味，人类科学家在发现，其实人类对于苦味和酸味，它最早其实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措施。如果他吃到一种食物或者尝到一种食物，发现它很酸或者很苦，他会从本能的角度来对这种食物会有一种排斥， 我就 觉得可能有危险。 你看那个网上有很多的那个短的视频，或者一些 Flash 动画，就有一些爸爸妈妈， 对对对， 家里的小朋友刚生出来，然后给他筷子上蘸一点醋，然后喂那个小朋友，你能够看到那个小朋友的瞬间的那个表情，就巨痛苦的样子。 对，他本能是对这种味觉其实是排斥的。 所以我们就讲回来了，酸这个味道呢，是现在咱们食品当中的一些添加，让大家觉得酸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其他的享受。但是本身远古时期人是排斥酸的。 对，特别是那种很酸很酸的，而且实际上在现代食品工业里面，包括你在自己家里面用醋的时候，你并不是说用了很大量，你是有量的限制的，在一定的用量下，你会觉得可能对味觉的改善有好处。但是如果用很多或者直接让你喝醋的话，你可能就觉得没法接受，很多人就不喜欢。 对对对，咱们现在在家里你看用的这些调味料，其实就我们家而言啊，我平常吃饭我觉得盐和糖一定是占最多的，尤其是盐，因为盐除了那个固体的盐之外，还有酱油里面也是 有盐 的， 还有什么各种酱，什么豆瓣酱啊，甜那种黄豆酱啊，各种都特别多，都会有盐。 对，有点这个味道的东西大家吃下去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要不然怎么有人会说哎呀不行我口重，要不然你这菜做的太淡了一点味儿都没有，要不然怎么还有一句话叫好厨子一把盐，这也是跟人的本能是有关系的。 对， 你刚才还说了一种味道是苦味儿。 苦味儿， 对，苦味儿一开始是什么原因？ 苦味儿其实它大部分是来自于就是自然界中一种生物碱， 生物碱很多是有毒性的。 哦， 对，很多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有一些人他吃了那个花粉，然后就结果导致中毒。 他吃花粉干嘛呀？ 然后最后人们调查发现他是吃了含雷公藤的花粉，那个种东西他们含有一种天然的植物的一种生物碱，这种碱对人体这是有害的。对，其实很多植物里面它都会含有天然含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对人体来说可能是有一定害处的一些物质。但是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它所进化的它也是自己的一种保护手段，它是防止动物吃或者人类食用。 其实不只是人类不喜欢苦，动物也不喜欢苦。 对，动物也不喜欢吃苦。所以说植物它之所以会有会含有一些天然一些苦味物质，它是为了防止动物或者人类吃。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酸甜苦咸啊，还有一种味道没说， 鲜 味。这鲜味又代表着什么呢？ 鲜味它因为现在已经发现鲜味它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蛋白质以及蛋白质分解所产生的氨基酸，它的一些香味物质，这种物质它是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人类是比较喜欢，因为是它主要是由蛋白质产生的。 我昨天晚上在家里吃了一个，就是做小零食的厂家他们新开发的一种叫速干或者风干或者烤干吧，反正总而言之是干的香菇。哎，那个香菇我吃下去之后，到了今天早上，我觉得啊，就是我晚上睡觉可是要刷牙的啊，早上也是要刷牙的。即使刷完牙了以后，还是能够感觉到唇齿留香，就是有那种香菇的或者有一点点味精的那种香味儿，这就是氨基酸的味道。 对， 就是这种味道，让大家现在做饭的时候放点味精啊什么的，能够去提提味儿。 对，它主要是天冬氨酸和鸟氨酸还有谷氨酸这几种。 刚才跟各位说了啊，这不同的味道，其实在人的本能当中都是有着不同的需求。有一些味道是在食品在改良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进行人为加工的过程中加进去的味道，我们就会对这些味道呢有一种特别的，比如说这个偏爱，或者说能够改善我们一些体验。刚才讲的酸味或者苦味，一说到苦味啊，大家就会觉得这苦味的东西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有一些保健提神的效果。例如说苦瓜，我们都说到了夏天吃苦瓜有苦味的东西能够去火，这个和苦味有关系吗？光峰， 它其实和苦味是没有直接联系的。苦味它其实主要是来自一些单宁的或者一些碱类的物质，但是它跟人体健康是否有充足的就是是否有好处，现在其实没有充足的证据。比如现在很多人说苦瓜可以降血糖，但是你可能在一些动物实验发现，你可能发现它会对于动物的血糖的降低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动物和人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 你如果直接用到人身上的话，可能你动物实验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你一般在动物实验中它是用一些，比如说我从苦瓜里面提取出某种它可能科学家他猜测可能会对降血糖有用的一种物质，它提取出来它提取的量会很大，它给动物吃的会很大。那实际中，你如果人你要达到那个量的话，可能你要吃很多很多的黄瓜，但是平时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吃到这么多量，所以说你真正的说是否对人体有用，这个目前是没有充足证据的。但按照特别是按照你日常的食用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 对，你一次比如说你炒一盘苦瓜，大家一家三口吃都不见得能吃得完，让你天天一根一根苦瓜接着吃，这咋能受得了呢？ 对，特别是如果你要达到动物实验那种量，可能一天要吃几十根几百根都有可能。 天哪，那是一种何等酸爽的体验啊。来，我们接着说啊，刚才讲的是酸甜苦咸鲜，但实际上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人的菜谱当中，味道可不止这五种啊，还有别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特别喜欢吃的火锅当中的辣，川菜当中的辣，辣为什么没有包含到这五种味道当中去啊？ 对，这个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研究的这个很奇怪，就会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辣，但是实际上辣它不是一种味觉，它其实是一种痛觉。 辣是一种痛觉。 对，味觉和痛觉它在人体的神经感应区是不一样的。味觉有味觉它自己的神经中枢，然后痛觉它也有自己的一个感应区。你吃你对酸甜苦咸鲜这几种物质，它的一个走的神经系统，它其实那个神经传导那个过程其实是不一样的。最后它传导过去的是味觉的感应中枢。但是你吃的如果感觉是辣的话，它最后到传导到那个神经中枢，其实是一个感觉热觉和痛觉的这个神经中枢。 啊，就吃个辣椒，在我们的神经当中的，或者说最终的体现吧， 对，感应区， 感应区，你吃个辣椒跟掐你一下，和拿开水烫你一下，它最后去的是一个地方。 对对对，差不多。 那， 所以很多人吃的时候会感觉舌头是有点痛，然后又感觉特别辣， 而且一般是体现在 特别热， 体现在这个舌尖儿。或者舌根的这个部位会有点辣， 对对对， 就是舌头中间很少是会有，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舌头是一种痛觉的刺激。人就是这样啊，越痛越爽，越爽越吃啊，好爽快，就其实是那种痛的感觉的， 有点像自虐的过程啊。 哎，你还真别说，这有的时候痛也会带来的一种不太一样的体验啊，就看这个痛的程度是多少了。说到川菜，除了辣之外，还有一项是麻，那麻又是什么呢？ 麻目前在科学界其实是没有一个。刚才提到痛觉和味觉都没有它的份儿。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像对于麻是对于辣和苦或者是酸它一个综合的一种味儿，一种感受。 对，麻肯定也不能算是这个简简单单的一种 味觉，或者痛觉应该不算， 它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东西。 比较综合的，对。 啊，今儿和大家来说我们平常当中在饭菜中吃的一些味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我们一开始是跟各位说呢，有美国的科学家他认为说第六种味道，一种呢叫做肥的味道，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或者说未来的食品工业发现了肥的味道以后，光峰，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人按照咱们现有的比如说盐呐、味精啊，就这种食品添加，他做出一种叫肥精的东西来改变一下食物的味道，这可能有吗？ 倒是有可能，但是它这个肥精它如果开发出来了，我觉得它并不会说让你吃了更多，反而它其实是可能会让你吃了更少，因为这种味道的话它不是不好闻，加多的话你会觉得很难受，你会不想吃这种食物。我甚至想会不会有某些减肥产品，某些公司它开发出一些减肥产品，它把这个肥精加到这种食品里面，然后很多人闻到这种食品之后就会觉得不想吃，或者觉得不好吃，我吃的更少。然后、 这事可以逆向操作， 这个有可能啊。 哎，这也是挺好的一种方法。 对，是理论上，但是实际上你得考虑成本的。比如说你某减肥公司它推出这种产品，但是做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想吃，销量是个问题。所以说可能你如果逆向思维的话，他觉得可能对于减肥有好处，但是如果考虑到实际的话，你要做出来的话没人买的话，这也是个问题。 对，你原本他的设想是这样，比如说你随身带着这么一瓶肥精啊，你吃中午饭的时候给每样菜里面都放点肥精，吃晚饭的时候也给每样菜里都放点肥精，然后放完之后呢，这比如说一碗香喷喷的面啊，这个煎起一筷子之后，你就会觉得不行不行，这味道好难闻，哎呀，少吃点。你坚持一天两天还行，我估计到了第三天，你可能就会问自己，我花了钱买了饭，我还要把这饭弄得这么难吃，我何必呢？ 对， 就这事儿你怎么想，我觉得可能最终也是战胜不了人的本能。 对， 我们回头再说啊。刚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也是在家庭当中常见的和油脂有关的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叫哈喇味儿，这又是什么味儿呢？ 哈喇味儿其实是油脂它放在环境中，由于受温度啊还有氧气啊，它也发由于是这一系列作用，它发生了氧化反应，发生了酸败，然后产生了一些脂肪酸败的一些物质，闻起来其实不好闻，它跟这个未脂化的这个脂肪味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就这个味道的产生，大家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变质了，坏了，不能吃了。而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在进化的千百万年当中，人类突然就是比如说某些老祖宗发现有些食物可能它有这个味道的特质，它就记下来了， 对， 然后就一代一代传承到我们今天，大家会公认认为说味觉或者我们的嗅觉来闻到吃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味道很好，它里面会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高能量的一些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而有一些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没什么好处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味道来帮助我们辨别哪些食物是好是坏。但是同时到了现在这个科技工业发展的迅猛的时代，我们已经在逐渐扮演着一个造物主的角色，就人类通过一些化学合成添加提取的方式来做出了越来越多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其实这些食品添加剂加到食物当中，可能原本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面，但是加进去这个酱，加进去那个料，再加进来这个精，哎呀，你就会觉得这碗面是好吃的不得了。 这个其实是一种你人工的使用这些香精香料，这些化学物质 哪个达到使自己觉得食物更好吃，其实是一种人为操纵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我们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骗得特别开心啊，觉得这一碗面其实你就是一点开水加了一点各种各样的料冲出来的一包汤，但是你喝起来就脑海当中突然就展现出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什么大骨炖高，大骨炖出来的高汤啊，就会觉得这个很好吃。 对，但它其实你和那个大骨它直接熬那个味道那个芳香物质和你用做的香精香料它其实是同一种物质，只不过因为大骨的时候熬的时候它可能会有更多的脂肪，然后可能还会有蛋白质，然后有些人他会觉得这种东西因为有大骨他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他会觉得更好，但是如果是直接化学提取的话，他没看到可能是对于一种未知的一种天然的一种恐惧，他会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不好，会觉得是人工合成的，但实际上它本质是一样的 啊。 在 你看来，这喝拿开水冲出来的小料包的大骨汤和真的拿骨头煮出来的大骨汤的味道本质没区别， 它芳香物质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 它其实也是从大骨汤里面提取或者根据它那个物质的成分进行人工合成，它本质是一样的， 就只不过一个里面油水多一点，一个少一点。 对，其实反而其实从现在的话角度来看的话，你真正喝那种大骨汤的话反而是不好，因为它油很多，而你直接提取那种芳香物质或者说香精的话，它反而是没有有脂肪的，你直接喝就享受那个香味，比喝大骨汤反而其实是有好处的。 照你这么说，就是现在人类通过一些科技，大家做出了很多的调味料，虽然说是欺骗我们，但是它也起到了一个副作用，是一个正向的副作用。这副作用也是帮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免除了一些美味带来的负担。 对，它可以减少一些美味的负担。 好，谢谢光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第六种味道，虽然跟大家说了一下肥这个味道呢，目前有不少人在聊，但是肥呢还是没有被确定将来会成为一种固定的味道，但有可能啊，接下来一些研究食品的这方面的专家会以此来进行一些内容的开发，无论说是正向开发让你越吃越嗨，还是负向开发让你闻到就不想吃，起到减肥的作用。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对于人体的味觉，人体本身的很多一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偏好有更多的理解。毕竟我们现在对于那遥远的太空，对于那深邃的海洋的理解要远远多于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理解。好了，今天的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光峰做客这一期的节目，更加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还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接着聊。 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